活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云长，知性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安史之乱给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点辉煌时刻由此急转直下，走入了最低谷啊！这一切原因都是统治者造成的，最高统治者就是那辉煌的缔造者唐玄宗。唐玄宗在他登基之初，开元年间前一段时间还是不错的，因为什么？重用人才，鼓励生产，恢复经济，整顿吏治，这才有了盛唐时代。但是所有人都容易骄傲，唐玄宗骄傲的有点过分了。他纵情声色，天天沉溺于酒色之中，把那朝廷大权交给几个宠信的大臣他就不管了，以至于各种矛盾隐藏不露，时机一到轰然爆发。大唐帝国曾经多辉煌啊，老百姓日子过得多么舒适啊，一下一场战争如疾风暴雨突然间就给降了温了。昨天还幸福着呢，今儿一下是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老百姓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这种打击是致命的，是意想不到的，是突然而来毫无防范的，对于最底层的百姓，最高统治者具有一样的震撼。唐玄宗因为风流惹来了祸端，最初就跟他这个酒色有关系啊，这是著名的风流天子。原先宠爱武惠妃，这武惠妃死了之后，唐玄宗已经50多岁了，50多岁了，对声色的喜爱不减当年呢。后宫好几千美女呢，唐玄宗觉得都不中意，还有更好的吗？这时候有那溜须拍马的给他建议，不敢说，但真有好的，怕您不乐意听。说呀，只要有我就敢找。你看，是您的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他的妃子是吗？寿王妃杨氏奇美无比呀、啊、陛下我们见过。那我先得见一见吧。唐玄宗下旨召见儿媳妇。这杨氏一进见，唐玄宗这么一看，怎么什么动静？魂飞了的声音，这魂飞魄散呢、啊、哎呀，马上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晚才见到这样的美人呢？这杨氏就是那位杨贵妃呀、啊、当然这会儿还没封贵妃呢。杨氏名叫玉环，本来是唐玄宗的儿媳妇，就因为唐玄宗看上他了，这身份地位辈分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唐玄宗授意杨氏，你就自己提出来想出家，然后我给你安排。这实际是个迂回政策，直接你把这儿媳妇蹬到皇宫里来，这儿子马上管他叫妈，这玩意儿也太为难，怎么办？转一圈，谁不想跟着皇帝啊？杨玉环明白了天子之意，就以要出家当道士为借口离开寿王。寿王能答应吗？不答应也不行啊，他爹同意了， 皇帝批准了，杨玉环告别的寿王真当女道士了吗？那倒没有，反正有一个道号叫太真，这太真就打这儿来的。寿王也知道这位杨夫人要陪伴父亲去了，想起自己的母亲，寿王落泪呀。寿王的母亲就是原先那武惠妃呀，那被唐明皇宠成什么样啊，现在武惠妃一死，儿子也不招待见了，儿媳妇都被他爹抢走了。但是唐玄宗也没有亏待寿王，怎么呢？我给你把你最喜爱的美人抢走，我再给你找啊，反正天下美女有的是，给这寿王另找了一个妃子。单说杨玉环，他的父亲是蜀州的小官员，还在玉环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那么杨玉环是在哪儿长大的呢？在他叔叔家，他叔父在河南府当一名小官吏，后来大概就这叔父把他献给了寿王，所以呢他走进了皇室家族。赶等到他陪王伴驾跟着老皇帝的时候，他已经25岁了，这完全是一个成熟了的女人。所谓成熟，是指的她对宫廷生活、皇族内部的了解跟把握。杨玉环一入宫是大受恩宠啊，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杨贵妃由此叫起来了，一叫叫了1000多年呢。除了她天生丽质之外，杨贵妃还极有音乐歌舞的天分，尤其在音乐上她懂得音律，因为对音乐的这个了解，所以她的舞蹈跳出来，她的歌曲唱出来也别具韵味。除此之外她还很聪明，怎么能体现呢？在原有天分的基础上，她积极学习，还会很多乐器，能够当指挥。指挥跟现在的指挥概念不一样，反正宫廷有乐队呀，都是中国民间乐器，组织一个乐班，谁怎么演奏，这杨玉环都能指导，他自己拿起来也能来两下子，这就更让唐玄宗高兴了。玄宗皇帝也是一个艺术天分极高的皇帝呀，他本人也是能吹能唱，吹啊是吹管乐，不是吹牛啊。跳舞也喜欢，他喜欢的同时就更想欣赏这些美人带来的艺术，由此俩人志同道合。杨贵妃另一个特色就是很有眼力劲儿，这叫什么？这叫小聪明啊！小聪明里边往往蕴含着大智慧啊！您想，杨贵妃就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提什么样的要求，在什么时候使点小性子。老皇帝50多了，杨贵妃还不到30呢，所以他有时候撒娇，这撒娇得会选时间赶火候，那胡撒娇那胡搅蛮缠，那能把那老皇帝惹急了就一无是处了。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在锻炼中成长的。杨贵妃入宫后的第三年，有一次也不留神惹恼了唐玄宗了，皇帝脾气一上来，下旨意把他赶出宫去。这是早上下的命令，赶到午饭的时候，有人看这老皇帝这两腮就有点塌陷，俩眼就没神，抬头纹怎么要胀开呀、啊、丢了魂了。这是陛下该用午膳了，不用了好吗？连午饭都不想吃了。高力士一看马上明白了，陛下，老奴斗胆进言，能不能请贵妃回来陪王伴驾呀？好，赵准，要不高力士招人喜欢呢，他真会来事儿啊，连忙派人去接。当天晚上赶头晚饭，杨贵妃就回来了。宫门这么一开，这一般的女人该如何表现？是撒娇啊，是继续的保持以前的那种蛮横，你不还得把我接回来吗？杨贵妃都没有采纳，相反她是泪如雨下，一见着皇帝哭着请罪呀、啊。 感情不光皇帝想他，他也想这老皇帝，这多聪明啊！一下唐玄宗是转怒为喜，后悔万分呐！你看看美人也瘦了，这一天减肥法够快的。这一次闹完之后，俩人感情更好了。没多久，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杨贵妃跟皇帝使小性子，皇帝勃然大怒，又要把他赶出去了，送往外宅啊，甭在宫里住了。有大臣为杨贵妃求情啊，唐玄宗就命令给贵妃送去宫中的菜肴。他不在外边住吗？还让他体会一把在宫中的待遇，什么汤什么菜按原样给啊。送菜的太监转达了皇帝的关照之情。杨贵妃看着这送菜的太监又哭了，托公公给陛下带话，触犯陛下，臣妾罪该万死，妾所有一切都是皇上所赠，唯有发肤受之于父母啊，我的头发我的身体是爹娘给的，仅有此可以一报皇上，可以报答君恩呢。言外之意，我的穿的吃的戴的拿什么给皇上都没用，为什么呢？皇上给我的，唯独我这身体是父母给我的，可以对皇上表达敬意。拿起剪子来，把太监吓一跳，娘娘使不得，他以为娘娘要自杀呢，娘娘哪那么暴脾气啊，咔哧一剪子把头发剪下一缕子来，带着这缕黑发，你去替我向陛下谢罪吧。太监拿着杨贵妃这一缕青丝回述前情，这么一学呀，唐玄宗眼泪下来了，世间这等痴情女子不多见呐，尤其这样的痴情女子长得跟神仙的闺女一样，赶快把她接回来。唐玄宗彻底离不开杨玉环了。高力士奉旨意二次迎请杨贵妃进宫。杨贵妃知道青春很容易衰败，要想巩固自己受到的恩宠，光凭自己的姿色肯定办不到，还必须多动头脑，得动脑筋。杨贵妃把自己家的亲友都引荐给了老皇帝，什么堂兄啊、堂姐啊、堂妹啊，认字儿的有点文化的他都推荐出来了。说了也怪，这杨贵妃这一家子女人们相貌都很出众，杨玉环的姐妹也是才貌超群呢、唐玄宗一见没一个不喜欢的，他封他的大姨姐为韩国夫人，封他的三姨姐为虢国夫人，封八姨姐为秦国夫人，让他们随意出入宫殿。您可别忘了，在唐代这妇女受皇封的最高规格就是国夫人。好，这几位都达到一品夫人的身份了。除此之外，杨贵妃的堂兄杨昭也被召进宫中入宫陪伴。这杨昭最大的绝对特点就是算账快，说绝对就谁也没他快，找了好些位精通算盘的跟他算算，谁也算不过他，他算得又快又准，从来不出错。唐玄宗考了好几次都没看出破绽，夸奖这杨昭好一个夺之郎啊，把账交给你来拢那没个错啊。不久啊，这位做赌台的大哥杨大哥彻底改名了，算账算得好，受皇帝喜爱，他改名叫杨国忠，我忠于大唐国呀，真就当了户部的夺之郎中啊。由此步步高升，做到了宰相，权倾一时。杨贵妃的其他的亲戚们也都跟着受了封赏，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中国古代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就形成这么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啊？谁有实权，这腐败就从谁开始。您就拿杨家来说吧，杨家这一族猛然间成了暴发户，那么各方面的腐败就都集中在杨氏一族，这是古代政体决定的，哪赚钱干哪个。你比如说卖官鬻爵， 当官吗？拿钱来。什么级别？有什么价位？这一笔收入那就够花好几倍了。有人反对，只要敢挡道的他们就得除掉，这难免重伤陷害。凡是跟他们对着干的都是杨家的仇人，长此以来社会极大的不满呢。朝臣中中正之师也对杨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很反感。杨国忠很清楚，但是他什么也不在乎，有妹妹管着皇帝，我管着大臣，谁敢怎么地啊。他对门客们说过，我们杨家权倾朝野。有一次喝多了，他把另一番心里话说出来了。哎，虽说权倾朝野，只是因为内宠而爆发呀，是因为妹妹的关系。至于将来嘛，杨国忠端起酒杯又喝了这么一口。哎哎，也未知如何呀。这大概就是酒后吐真言吧。他知道爆发之后难道会一世富有吗？心里没根。至于杨玉环是不是知道他的堂兄有这样一番感慨，历史上没有什么记载。反正杨家兄妹杨氏一族是享尽人间富贵荣华呀。安禄山反叛之后，杨玉环还在恃宠揽权呢，还缠着唐玄宗呢。这会儿应该鼓励他平叛，他只管着杨家的权力，由此而得罪了太子李亨。您想，杨贵妃想顾宠，想有权力，那皇帝就不能退位啊。唐玄宗一共在位是44年，您想那太子他再有修养，他再孝顺，那太子确实也老了呀。心想，我要再不继位，我能走我父亲头里，我死皇帝前面，这怎么办呢？这杨贵妃天天还拽着老皇帝不撒手，借着老皇帝的身份又是封他们家的哥们弟兄，封他们家的姊妹们，所以这太子对杨玉环就有意见，对杨国忠那就更别提了。朝廷中上上下下对于杨氏兄妹都有看法。现在安禄山率领着叛乱的军队是节节胜出啊，唐朝的国防军是步步败退。当年安禄山在长安城里，杨玉环不还收他为干儿子的吗？好些人都埋怨这贵妃呀，他为了逗唐玄宗一乐，他不管什么叫人力物力财力呀，反正有的是钱，你随便霍霍吧。您想，这安禄山都中年人了，非要装小吗？拜杨贵妃为干妈，杨贵妃刚30出头，就为收这儿子他来个盛大的喜三宴会，好家伙，大牌酒宴，最可乐的做了一个大襁褓，大包皮包孩子用的，人家那孩子刚生下来呀，6斤7斤就这样子，有那早产孩子可能3-4斤，好嘛，安禄山300来斤，您瞧这分量，这多费料啊，只要能把皇帝逗乐了怎么玩都行。他们这么宠爱安禄山，杨玉环也说安禄山的好话，唐玄宗也觉得这安禄山是忠厚老实，傻乎乎的只知道尽忠打仗。他哪知道，就他最看好的这位玉儿干殿下，就他加封了3个节度使的这个朝廷重臣，带着人马凶神附体的一样就奔着长安来了。现在洛阳丢了，潼关失守，怎么办呢？长安城守不住了，潼关是长安的大门呢，赶快走吧。天宝15年6月，也就是公元756年，唐玄宗招来宰相朝臣，大伙一块儿商量出行的方向，人家打东边来，咱们就往西走吧。宰相杨国忠提出一个建议，他自己曾经在剑南兼任过节度使，所以他建议唐玄宗暂时逃往蜀地避难。商量完了之后，唐玄宗带领宗室 逃离长安。随行的除了杨贵妃的姐妹李唐家的皇子皇孙之外，还有几个亲近大臣和离不开的宦官。保驾的将军就是当年立过汗马功劳跟着李隆基政变成功的那位陈玄礼将军。陈玄礼被封为龙武大将军呢、此刻作为嫡系指挥官，保着唐明皇一路西逃，文武百官毫不知情，还在上朝后驾等着呢。等了半天皇帝没露面，奔哪儿了？说奔西奔马嵬的方向走了。哎呦，大伙这才知道长安不保。当天晚上唐玄宗慌慌张张逃离到了离长安85里的金城县。到这儿一找县令啊，把唐玄宗给气糊涂了。怎么县令早跑了有半个月了，合着没人管了。君臣们在空城里住了一晚上，转过天继续上路，走到了位于今天陕西兴平以西的马嵬坡。这马嵬坡在唐代当时是一个驿站，国家的宾馆建设点一个呀。这驿站是通报信息的，往来路过的国家官员在这可以换马，可以休息，管吃管住，这是给大臣们留着用的。今儿唐玄宗李隆基用上了，到了马嵬驿歇歇队伍，整顿整顿人马吧。这一歇下来大伙都不走了，士兵们吵吵嚷嚷，发生了哗变。唐玄宗吓坏了，连忙让陈玄礼去慰问当兵的，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千万别闹啊。感情这些禁军的士兵早已经恨透杨家兄妹，最恨杨国忠。陈玄礼跟杨国忠当然也不怎么样啊，他觉得杨国忠过于贪权了。咱们说过，朝中有点正义感的大臣跟这杨家兄妹都不对付，陈玄礼也想趁这个机会除了朝中的奸臣。他把这个意思告诉给了太监李辅国，李辅国又去找太子李亨。太子李亨胆小啊，跟着这一道他不敢做这个主，但是这些当兵的可等不及了。正好这时候有20多个一起逃到这儿来的吐蕃使者拦住了杨国忠的马。这些使者们才冤呢，本来是到这儿有国事访问的，谈点正事儿吧，稀里糊涂在半道碰上了，还没等见着皇帝，饿的这些位都成要饭的了。中原怎么出了这么大乱子呀？他们认识这是宰相啊，拦着杨国忠的马头，你给我们来点饭吧，要不你这战马就别过去了。拦住战马不让走，被这些士兵看见了。有一个机灵人趁机他大喊了一声，弟兄们，杨国忠跟胡虏阴谋造反。一提这胡虏，这是最遭恨最有煽动性的字眼，安禄山就是杂胡出身呢、这一场战争风云就是由安禄山引起的呀。所以一提胡，大伙都很敏感。这几位吐蕃的使者穿正打扮跟汉族人肯定不一样，具体是南边来的还北边来的，大伙也没人去考究了。杀呀，杨国忠造反了、这一声喊给大伙提了醒啊，如同打了个炸雷一样，惊得所有痛恨杨国忠的士兵是热血沸腾啊。对，杀了他，谁让他卖国投敌。大伙儿各举刀枪，有的是张弓搭箭，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把这几个吐蕃的使者连踢带踹扒拉到一边，瞪着杨国忠哗的一下由大马上就给拽起来了。嘿，扑哧，刀剑齐下，不大会儿功夫，杨国忠是血肉模糊。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马嵬坡是唐代在陕西兴平境内的一个驿站。出逃的唐明皇带领着宗室子弟走到马嵬驿的时候，遭遇了军队哗变，当兵的恨死这杨国忠了，跟谁也没打招呼，把杨国忠剁为肉泥啊。这些作乱的士兵趁势冲进了驿站，杀死了杨国忠的姐妹亲友，什么韩国夫人、国国夫人、秦国夫人，连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也都给杀了。御史大夫叫魏方进呢，这魏方进还想拦着呢，他不知深浅，御史吗，大喝一声，你们要干什么，还有训斥士兵，这当兵的都杀红眼了，愣管他叫杨大人，都杀晕了，上去咔哧一刀把这魏大人也给砍了。还有一个宰相叫韦建素啊，韦相国出来一看怎么回事啊，刚一露脑袋，啪也不哪位来一大嘴巴子给宰相抽回来了。有的士兵一看他姓韦不姓杨，别伤了韦相公，这还算平时人缘不错吧，总算逃过了一命。唐玄宗在驿站里边等着信儿呢，一听这闹混劲儿怎么越来越近呢，奔这耳根子来了。陈玄礼出去怎么劝的呀，越劝这乱子越大，有人回报陛下，杨国忠谋反了。什么？老皇帝一听摇摇头，一派胡言，早不谋反晚不谋反，这会儿都要了饭，他反什么反呢，再说大权都在他手里，他造谁的反呢。唐玄宗不信，但是太监们回话外边就这么说的呀。没有办法，唐玄宗只得亲自出的门来，老皇帝拄着拐杖当士兵面宣布，诛杀杨国忠者有功啊，这是被迫无奈要自保啊。士兵们一看老皇帝出来全都镇住了，毕竟是皇帝呀、大伙跪倒了一片，陛下杨国忠叛反，陛下杨氏兄妹专权，说什么的都有。老皇帝摆了摆手叫陈玄礼过来，你有什么高见呢？陈玄礼跪倒，陛下应该您拿出现在所有的财物奖赏这些士兵啊，这些禁卫军保护着您才能有咱们大伙的安危。人家陈玄礼是替当兵的讲话，要不然他看了看皇帝，言外之意这帮人要是一哄而上一通抢，咱们可都完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人心一乱再想收拢可很难，最好别让他乱。老皇帝当然明白啊，好吧，高力士奴才在，你就按陈将军的话去办吧。陛下，老臣还有话说。陈玄礼往前跪爬了半步，何事啊？陛下，杨贵妃不适合在陪王伴驾，请陛下隔恩正法。啊！老皇帝一听，当时那白眉毛就立起来了。贵妃何罪呀？她一直陪着寡人，不曾谋反呢。对呀， 那吐蕃使者拦着码头要饭，那不找杨国忠吗？没贵妃事儿啊。陈玄礼摇摇头，否则军心难平啊。老公公，陈玄礼看看高力士，你多多代言吧。高力士颤颤巍巍搀着唐玄宗先回去，陈玄礼带着当兵的就跪在院里听信儿。回来这两步，唐明皇李隆基简直这腿啊不听使唤了，不拄着手杖呢吗？那道都走不稳当，高力士这还搀着呢。这要不是有这么多人看着，唐玄宗简直就能惊讶的跌坐在地上，勉强回到驿站屋中，坐在那他呆呆发愣啊。好些大臣都劝他，知道他舍不得杨贵妃呀、啊。大伙跪倒磕头，陛下，您难道不明白众怒难犯吗？现在安危就在片刻之间，陛下速决呀、啊！你看看这当兵的一个都不走，给钱给赏赐他们还不知足，就是要把杨贵妃除了。唐玄宗眼圈红了，除了贵妃有何用啊？贵妃长居深宫，不知杨国忠谋反之事啊。高力士也劝，陛下，贵妃娘娘是没有罪，但是现在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有贵妃在陛下左右，他们怎么会安心呢？这话说的对啊，谁不怕日后杨贵妃报复啊？请陛下深思，将士安心才有陛下安全呢、啊。唐玄宗无可奈何地挥挥手，什么也没说。高力士明白，奴才遵旨。什么意思？你去办这件事儿吧。高力士定了定心神，以唐玄宗的名义把杨贵妃叫到了旁边的佛堂，他跟小太监们一起动手，把杨玉环勒死在马嵬驿站，然后禀报皇帝。老皇帝坐那儿，老泪纵横，一语不发。高力士很聪明，出去院子里叫陈玄礼带着几个士兵代表进来看一看吧。陈玄礼等人进来一看，现场在这摆着呢，杨贵妃确实是死了。陈玄礼脱下盔甲，带领这几个当兵的头领跪爬在唐玄宗的面前，是叩头请罪啊。唐玄宗就剩哭，什么也不能说了。走吧。马嵬坡这场事变改变了大唐朝的政治格局。杨国忠父子被杀，杨国忠的妻子跟小儿子，杨国忠的妹妹，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趁乱逃出去了。这些人慌不择路逃往汉中，最终也被人捕杀。杨氏满门尽灭呀，把持朝政十多年的杨氏势力被彻底根除，而唐玄宗一朝实际也就此结束了。唐玄宗晚景是万分凄凉，为什么呢？到了这一步，这皇帝也没法当了，大臣死了，美人死了，当兵的也跟自己分心了，就差说您退位吧。你想再当皇帝，将来你要替杨贵妃报仇呢。太子李亨被众人推为首领，在位44年的唐玄宗只能顺应潮流宣布退位，让太子李亨继位为君，这就是那唐肃宗。唐玄宗年纪大了，从此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像杨贵妃那样善解人意的贴心人。安史之乱后再回到长安，他想隆重的祭奠祭奠杨贵妃，给他搞一个盛大的下葬仪式。当时是草草埋在马嵬了吗？结果朝臣们都不同意呀、啊，无奈之下只能让太监随便改葬了一个地方。太监带回来杨玉环尚未腐烂的香囊，唐玄宗睹物伤情，叫人画了一幅杨玉环的画像，就挂在自己的寝宫里，日日观看，老泪横流啊！正像《长恨歌》里所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是后话。此时马嵬兵变之后，朝中大权就归了唐肃宗李亨了。安史之乱已经闹了一年多了，可是朝廷仍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唐肃宗很是着急呀。这唐肃宗李亨也挺可怜的，满打满算当了六年皇帝，其余的精力呢都放在太子上了。做太子做了多少年您算吧，他的父皇在位是44年呢。唐玄宗是在逃往川西的路上让位给李亨的，李亨跟唐玄宗分开了，退往西北，他在05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自己这才正式继位。05是哪儿啊？05就是现今宁夏灵武西南这一带，这是一个小地方。唐肃宗李亨就在这儿视察军队，纠集人马，组织全国会战，重点依靠的有两员大将，一个是李光弼，一个是郭子仪呀。一个偌大的帝国一旦混乱解体，再想一统，这统一起来调度谈何容易呀。各地战争进度都不一样。唐肃宗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正月，叛军安庆绪的大将尹子奇率领130,000大军向南方进攻啊。安庆绪是安禄山的儿子呀，尹子奇能征惯战，他企图横扫黄河以南，掠取江淮。就在他们进军路线上，面对一个战略要地必须拿下来，这个地方就叫做睢阳。唐朝的睢阳城位于现在河南省商丘县以南，当时睢阳郡的治所管辖着现在的河南的睢县、夏邑、安徽的砀山、山东的单县、曹县等等吧。为什么起名为睢呀？古时候这里有条水叫睢水，东汉末年曹操把这条河流改造成了运河，连接着汴水、淮河，统称为汴渠啊，是历代连通黄河、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水道。睢阳城是这条水道的第一个要冲，叛军要掠取江淮，要打到长江那边，不占睢阳就不能保证两侧的安全、进退的自由，后勤保障那更谈不上了，所以这是第一要地，必须拿下来。当时睢阳有多少人呢？守军才3000多位，加上雍丘县县令张巡带来的3000人马，加一块也就6000多吧，不到7000呢。但是这位文官县令张巡却青史彪明，为什么？就因为他死守睢阳，这是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扬名河南的名将，他在上一年坚守雍丘县城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守雍丘6次打败叛军的进攻啊，使得叛军闻风丧胆。哪位大将在这守城啊？一听说是一读书的先生，他这先生够能打仗的，雍丘守不住了。睢阳太守徐远守睢阳是万分艰难呢，特意打招呼招这张巡来跟他共守睢阳，你放弃雍丘，从战略要地上来讲睢阳更重要，所以两人合兵，这才7000人。徐远跟张巡约定自己负责后勤供应，至于怎么守睢阳城全凭你张巡指挥呀。敌将尹子奇的大军推进到睢阳附近，满以为官军吓跑了，眼睁睁这仗越打越顺嘛。现在好些唐朝的官兵一闻听说是人家叛军的人马到了，那是望风而逃，弃城而走，要不就开城投降啊。睢阳这肯定城门都开了，到这一看，回报大将军关得紧紧的，上边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都在那等着呢啊。嘿，真有不怕死的。尹子奇 分兵多路，也没觉得这是硬仗。咱们四面没攻，我就不信这睢阳城还拿不下来吗？没等他调集人马摆好阵势呢，就听城里边大炮声响，当的一声城门就开了。江巡带着人马是主动出击呀，人家打你个站脚不稳，在睢阳城外把这银子旗的大军冲了一个四散奔逃啊。很快人家人马多呀，你想想13万，这是7000，你怎么也打不过呀。纠集队伍，摆好了阵型，调整心态，人家反扑。在睢阳城外，张巡断断续续打了16天，杀的叛军虽然阵脚大乱，但是也并没有完全退败，最终打不过关城门，退守城池，一守守2多月。这2个多月尹子奇一直在进攻，始终也攻不下睢阳城。在这之前呢，张巡派人向河南节度使国王李矩去求援，找对人了。怎么，你是河南节度使啊？黄河以南这片地儿归你管，节度使是军权、政权、财权都在他一个人手里，跟派点兵加点粮食，我们守着睢阳。结果呀，得到的是一纸空文，封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另外又送来了30张军官的委任状，激励部下谁打仗勇猛封个官吧。钱呢，粮呢，人呢，是什么都没有啊。张巡召集将士，慷慨激昂，是万分痛心呐。诸位，我等受国家恩典，所能报答的，现今看来只有一死了。我张巡死前唯一痛心的是，诸位弟兄随我出生入死还未曾得到奖赏，我们一死性命都不会留下来，我对不住诸位呀。张巡这么一动感情，说的大伙都落下泪了。大人，将军，您放心吧，为了国家死又有何妨，我们一块跟您抗战到底。就这样城内更团结了。叛军一看，先围着吧，看你们这7000人能维持多久。张巡带着这几千人就在城里边这么困着，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越待越紧张，叛军在外边暗自发笑。他们没想到张巡手持大旗，整顿人马，突然又杀出来，而且这位文官也骑着马拿着刀冲在最前面呢。他身后的部队分成了几个小分队，各自为战，是拼死冲杀，叛军又一次被打退。就像那大海一样，这支小分队像一把快刀啊，唰把这波浪劈开了，刚一撤回来，嘣，这海浪又重新合拢一样。几次冲锋，尹子奇几次失败，马上又能调整过来状态，调动军队就一个字儿，围呀，死也把你给围死喽。张巡守城不出，又相持到5月份。您可别忘了，从打正月到5月，这就小半年了，城中一切供应越来越紧张。这天晚上，张巡命令在城里边擂鼓，好像要出击的样子，实际给叛军听啊。城外的叛军一听里边击鼓了，一会儿放炮又出来人了，赶忙戒备吧。天亮后竖起飞楼瞭望城中，飞楼啊就是那车上架云梯，往里看吧，怎么一看呢也没什么队伍啊。算了，一声令下，卸甲休息，把那衣服都脱下来吧。这刚刚把这甲摘下来，就见那城门哗开了，杀呀，10几支队伍就冲出来了。感情人家就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放松大意呢。这些骑兵队伍分了10几支，分入叛营，左冲右撞，是连射杀带砍伤，一直就冲到尹子奇的大营前了， 把尹子奇吓了一跳，心想我赶快走啊，再不走我就死了，亲自上马撤退，在后面督战。带头冲杀的张巡实在是不认识尹子奇呀，可是他看着这个人穿戴有些怀疑，会不会是他呢？他故意射出一只芦苇来，射芦苇向叛军表示已经没有箭了，官军已经没有凋零箭，这多可怜呢。有人一看连忙报告尹子奇，你看看这射您的这芦苇能伤人吗？射一半就掉下来了。尹子奇一看好，如此说来反扑，这芦苇可就拿在尹子奇手里了。张巡找到目标了，心想果不其然，这位就是尹子奇，他叫领部将大将军南霁云过来。南将军，他是尹子奇，抓他就能擒住贼王。是，大将南霁云摘弓搭箭呢，瞄准尹子奇，噔噔，这一箭射得这准的，尹子奇听到风声想躲来不及了，噗，还算他躲了那么一下，没射正中，斜着就把他左眼珠子给射出来了，好嘛，这箭把眼球给挤出来了。哎呀，尹子奇当时就失明了，捂着左眼栽下马来。叛军一看主将受伤，还打什么打，撤吧，这一次围城又宣告失败，一退就几十里呀。这边赶快抢救尹子奇，救过伤势来控制病情，尹子奇带领数万大军卷土重来，已经是七月份的事了，半年多了。张巡见自己的兵力跟敌军过于悬殊，他仍然坚持死守两个字，不敢轻易出城了。叛军用飞云梯，专门攻城楼的，那车上架梯子就往那城上爬。张巡就告诉手下，在城墙从上到下三个部位凿出三个洞来，敌军云梯只要一接近城墙，第一个洞里伸出一个木头上装有铁钩，这铁钩把云梯勾住，不许往回撤。第二个洞里伸出个圆木顶住云梯，不让它继续靠住城墙。为什么？一靠城墙人一蹦不就进来了吗？保持这个距离，人力肯定是蹦不过来啊，谁知道炸弹的蹦一下那就摔死。第三个洞里伸出那圆木，上面绑着火炉子，好家伙，架这烧啊。您想这云梯连钩带顶就等于给固定住了，第三个洞眼往外边放火，这火这么一烧谁还往上钻呢？工程车自动宣告作废，叛军也改变方法了，改用钩车破坏城墙上的敌楼。张巡就告诉士卒们，在城墙上打大木桩啊，桩头上连上大铁链子，敌军用铁钩举上城的时候就用铁链把它给缠住，再用脚车把这钩车愣拽给它拽散喽。叛军一看再改，又改木驴了，用木驴接近城墙。既然是木驴，那就是木头的，张巡命令把那烧好的热水呀、千汁儿啊都准备齐了，拿那千叶往下浇，浇那木驴上，一下就着了火了。后来千汁儿没有了，开水往下泼也行啊。叛军改用土袋、木柴堆积灯道，堆着往上走，一边走一边铺路。张巡告诉士卒，还得用火呀，什么叫松明，怎么叫甘草，点着了，后来连被我都拿出来了，只要是引火之物，这敌人正爬一半就往下扔，那一沾火柴火堆还不着吗？这场火足足烧了20多天呢，把叛军苦心经营的灯道烧为平地。攻城的大将尹子奇是无计可施啊，左眼瞎了，现在急得右眼也快失明了，我这十几万大军面对这小小睢阳城的几千人，怎么就会无计可施，攻不破呢？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